辗转反侧，可是感情的功课，原谅我不及格，我反复练习着，你爱我的是假设，一颗心命地位舍不得，尝试着用那种证明最适合，能说出我爱着，就像爱你不需要你认可。把我的思念悄悄地磨成伤口，期待着用感动化解你温柔，我相信总有天能牵你的手，你在乎就不会让我等太久。把我的思念悄悄地磨成伤口，因为爱你只是我自己的事。